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课程，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Hello 晶晶， Hello 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 Henry 老师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老友记课程啊。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播送一下哈，咱们的这个口语教材，原创口语教材，每天5分钟英语口语精选，现在已经正式出版了。大家同学们要是感兴趣学习的话，可以到天猫、京东、当当、亚马逊各大网店进行购买。当然，我们的微博呢也在有一个微博的送书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回复"口语5分钟"即可以获得购买链接和活动详情。欢迎大家购书学习啊，绝对是你英语学习的好助手。好，来，咱们进入到今天的老友记课程。 OK， 说一说大牌客串齐聚首。今天呢，这个疯狂的影迷 Erica。 Yes， scary stalker Erica。 但是人家很漂亮。 Yeah， no， she's gorgeous。Yes， 这一集当中呢，Joey 已经和他的影迷 Erica 啊。出去吃饭了，两人见面了。其实Joey一开始还不知道 Erica 是个什么个性。 Yeah， 他就觉得哇，是个美女，多好啊。 对，但是一看容貌，真是惊呆了，真的是太美了，宛若仙人。 Yeah， exactly。 后来他才发现，哎呀，这个 Erica 有点分不清电视剧和现实啊。 Yeah， she doesn't know what's real and what's not。 哦。 Yeah。 哎，就分不清楚啊，这个电视上演的和这个真实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咱们这个疯狂的影迷今天呢终于见到了走下荧幕的心中的男神，心中的神医。 嗯哼、yeah. 说他是个神医。 Yeah, Drake Ramore。 然后今天这一集吧特别的戏剧化，就是亲密接触。 You know, Joey 自己也就是一开始呢就是他的反应就是 OK,I'll play along, OK, 就是我有点怎么说伺候他吗，就是就跟着玩下去。 我就陪你演下去。 对对对，我就陪伴。然后后面就越来越原来你就是真的以为我是个医生，然后就尴尬了 ,you know?、 就不好演了。 So Joey wanted to play along, but then he realized it was weird. 啊，最后他才发现，慢慢的觉得哎呀好像真的是有点分不清楚了。 Yeah. 尤其是你看哪壶不开提哪壶，到这个现场的时候还真的有人好像是生病了晕倒了。然后这个女生马上站起来说，有最有名的医生就在这里。 有医生。 然后就让Joey尴尬了。 Yeah. 就尴尬了。但这一集呢很好玩，因为有些亲密接触，所以一上来就Joey就哎呦这么主动啊，就这种感觉，哇好大胆啊。 OK, cool, that's weird. OK, 好主动啊。啊，捂脸不能看啊这集。好，今儿这一集大家非常期待吧。 Yeah, 我们来看看课堂答疑的问题哈。第一个、 okay. 来自 Shirley 冰冰。老师我有两个发音问题请教。第一、 okay. fall 这个单词、F-A-L-L 对， 这读音是两个音节还是一个音节啊？为什么我们发的总是不地道，听得出中式口音？能不能请老师代读这样一个句子？ OK, 这个句子就是 Are you sure that the cake won't fall? 然后最后一个字就是 fall。首先我们要先定义一个音节是什么 ,OK, 因为你问一个音节还是两个音节，答案很简单，这个字是一个音节 ,OK, 可是你问两个音节的时候，我就不太确定你是在怎么发这个音了，所以以后最好是带一个音频什么的可以给我听，因为用文字总是说不清。如果你把它发成两个音节呢，那你就是在发 fall 了 ,OK, 结尾的这个 L 的音舌头弹下来了了，这样才会把它变成两个音节 fall 了。然后这肯定是错的 ,OK, 结尾没有一个了的这个音 ,OK, 那一般最常见的发音错误呢，就是学生会用一个嘴唇的动作代替舌头的动作。fall, 结尾的这个 L 的音呢，很多学生就喜欢撅嘴唇 ,fall,fall, 然后用一个嗷嗷嗷的这个音代替这个 L 的音，这就会导致一个非常重的中式口音 ,OK, 因为中文这个语言不存在音节结尾顶舌尖这个 L 的这个音，所以很多的学生就会发错 ,OK? 可是这个错误也是一个音节的错误，所以我不太确定问题真的在哪儿 ,OK? 所以你要注意 ,fall, 结尾 L 的音，舌尖要顶上颚，然后别动嘴唇、嗯、,OK? 我们不确定您是怎么读这个音的、嗯、但是呢我们反推测您可能是把它动了嘴唇或者是别的地方。 Yeah. 你看这正好也是一个秋天的单词是吧、 yeah. ?fall. 是。 这个词音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读它能一次它出一个音那就是一个音节。 就是你摸嗓子的时候如果嗓子震动一次这就是一个音节。 哎、出了一个音儿、嗯、就是一个音节。出俩音儿这就是两个音节。 对，如果。 您看这个。 刚刚是那个 fall, 对吧，嗓子会震动两次 ,fall, 可是这就是两个音节也就是错的。可是如果是 fall, 这个啊滑到呜、还是一个音节，嗓子是一直不断的震动。Fall, 是的、 yeah. 所以它其实它就是一个音节。 一个音节。 读出来就震动一次。 嗯、 fall、嗯。那这句话请老师代读一下。 好。这个字是 fa,ok,、okay? 所以从 F 的音嘴巴会张开到一个 a,fa,fa。然后后面舌尖顶上颚 ,fall。然后你就能听到这个 l 这个 L 的音了。 只要把 L 的音读好、嗯、这个音就没问题。 对、 嗯。您确定蛋糕不会掉吗？ 这整个句子就是 Are you sure? OK, 你确定 Are you sure? 然后后面 that 的 t 会省略 that the cake won't fall. Are you sure that the cake won't fall? 谢谢老师、嗯、拿不准的发音问题请一定向 Henry 老师请教。第二个单词叫做 THOROUGH、 嗯、 这词儿的读音听说字典上有俩、 嗯、 到底应该怎么正确读呢？ 哦，他这里提供了好像三个，第一个是 thorough, 第二个是 thorough, 然后第三个是 thorough、这三个好像是从三个不同的词典里面摘出来的 ,OK, 因为明显可以看出第一有口音的区别，第二也有字典自带的这个音标系统的区别，不同的字典是用不同的音标，哪怕都是用国际音标，他们是找了不同的语言学家们在标记的 ,OK, 所以就是我建议你呢就是找一个词典 ,OK, 就用一个词典的资源就够了，针对发音最好是用一个 ,OK? 那、yeah. 但咱们用哪一个呢平时生活中 那在这个这三个提供出来的其实主要的区别就是英式和美式的区别、 oh. OK、所以第一个 thorough 这是一个美式的发音 OK、第二个 thorough 这是一个比较英式的发音 OK、那就看你了，你喜欢美式发音还是英式 那么第三个呢 第三个的这个它就是标的应该就是一个美式的发音，可是问题是它这个音标写的呢有一点不一样、 哦、 对，它的这个双元音呢它就用了一个 O 代替它，这个系统有一点过时了，现在很少的字典用了，所以不确定这是从哪儿走出来的。 看来咱们以第一个为准是不是 yeah, yeah, 我们用一个美式的发音比较简单一点 for me, 方便我 怎么读呢 那这开头我们第一个音节是一个 third her 的音 ,ok? 所以就像敏妮说比如 her,ok?、Okay? 是一个卷舌音 ,thir,er 的音。从这个 er, 我们就要发 raw, 然后后面的这个音节呢是一个 r 的开头 r, 然后进入到一个双元音 ,o,o,ok?、 OK， 记得这是要有一个滑动，嘴唇要撅起来。Thorough 这种字不好发， 嗯， 你发对了特好听特准，你愿意发不对别人听不懂。 Yeah， 这词是什么？ Yeah， it's easy to make mistakes。 我们在聊天室里面有很多的学生就是摘出了好几个不同的 对 的发音。 对 对，很多不一样的，主要的就是这两个我刚刚说的美式和英式 的 区别哈。来 ，Maggie 提了一个概念的问题，很有趣、 okay. 哈。有一个这个短语叫做 alma mater， 大家见过吗？我们来拼写一下哈、A L M A， M A T E R。 对， 人们认用这个短语的时候，是不是一般指的都是那种你曾经就读过的高中， 嗯、 或者本科就读过的大学、 嗯？ 那如果是曾经就读过的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校，能不能够叫做？ Alma mater 都可 以吗？ 对，都可以，都可以。你就是在哪儿读过学、哦，你就都可以说是你的 alma mater。 就是那个学校是你的一个 alma mater。 对对，就是、对。 可能很多同学都没见过这个短语。 这是拉丁语，然后因为就对，然后可是大家现在在英语都用，然后就是代表你在哪儿读过书。 嗯 啊，这就是你的 alma mater。 好，就是那所学校。嗯就是你的母校。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有学生说初中呢小学呢，当然也可以，可是谁会聊到这样，这就是我的小学是这个学校，这是我的 alma mater， 用一个特别高等的这个拉丁语说到你小学就不太适合。 OK， 清华附小 对，如果是这样可以。可是如果这个你想一下，一般小学你在那边学画画什么的就玩嘛，用 alma mater 不太适合。 好，就有点装那啥了哈。 对、 好，乐乐的问题上周没来得及回答哈，老师有两个问题、是那个学生家长问我的，看来是一个老师，我也不太清楚怎么表达，想请老师帮忙。第一，熊猫是不是做 panda？ 是 panda。爸爸和孩子做游戏的时候，想表达我是一个大熊猫，可不可以说成 I'm a big panda？ 可以啊。 啊，在歌曲 Big Big World 当中唱到说 I'm a big big with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对 ，I'm a big girl， 这里的 big 表示成年，是不是也同样适用于动物啊？ 这首歌你要注意到它的这个怎么说的的。他的这个 subtle message 哦，他的隐含的意思。 OK， 然后不要就直接字面的翻译，因为一般歌这方面的东西呢，就是它字面的意思跟它底层的意思呢是有差距的，才值得你多听嘛。因为它不是特别字面的，一般，所以这里呢，它就是底面的意思是，一个孩子想要把自己表现得像比较成熟的时候，你想一下，你想要表现得更成熟，你不就是一个孩子吗？对吧？ 对。 那一般孩子这么说的时候呢，就会说 I'm a big boy, I'm a big girl， 嗯， 对吧？所以就是然后父母也会这样鼓励孩子，比如孩子做了一件事，然后你想要鼓励他，哎呀，就像个大男孩一样 ，just like a big boy。所以其实这首歌这个女生在唱的时候，她说 I'm a big girl， 你不能就直接想成我是个成年人，而就是其实她是个孩子。他还是个孩子，然后他就是想要把自己秀的像，就表现的像更成熟。 嗯， 可是其实你明明可以听出来，他用 "I'm a big girl" 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一个比较幼稚的一个说法。 嗯， 对，所以你不要就是理解为就是你用 "I'm a big girl" 就代表你在说我成年了。其实你这样一说呢，会显得自己很又幼稚，然后又想要显得不幼稚。对，所以反效果了。 小孩想长大才用 big 这个单词。 就是说 big girl 这个词组搭配，或者 big boy。 好 ，OK。 那 big panda。 那 big panda。 那就是 big panda。 它就是一个大的熊猫，对， 哦、 不会有带这个，因为没有见过熊猫形容自己啊，我是个大熊猫，对吧？所以它就没有一个底层的意思，它就只是大熊猫。 他就纠结在说，他说是指体型大的熊猫呢，还是指成年的熊猫？那 我觉得 做游戏的时候， 这个就我都无所谓吧， 无所谓 都有可能，对 啊。那是不是可以直接说 I'm a panda？ 啊 ，I'm a 什么 ？I'm a panda？ 可以啊， 也可以， 也可以。可是这个就只是熊猫， 熊猫的宝宝幼崽儿用英语怎么说呢？ 如果你想要就是它正常的说法，稍微书面一点的说法，就是这种动物的宝宝，我们叫一个 cub，C-U-B。 哎， cub， 熊猫、小熊崽儿都叫做 cub、 啊。对，所以就是我们会说 panda cub。 哎， okay? 对。 那如果你想要说我是个小熊猫，然后孩子在那边说，你可以说 baby panda， 也可以，还挺可爱的。 他说能不能说 I'm pandy？ No， 不能随便，这个情况就不能直接结尾加一个一，然后就把它，这听不懂，对方会听不懂。 那就说 I'm a little panda。 也可以，这个也可以，我是个小熊猫 ，I'm a small panda， 一样的， 也可以， 都可以，对。Baby panda 就更清楚是一个年龄的小，然后 panda cub 就也就是最清楚的。 还挺有趣的哈，这些实践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yeah. 啊，您看看，我喜欢吃西瓜。是说 I like watermelons、还是说 I like watermelon？ 百度说喜欢吃西瓜的肉，所以看作不可数，是这样的吗？ 那其他的水果呢？其他的水果也不都是有肉的吗？所以就是这个就很奇怪，英文就是可数不可数的这些讲究呢，其实是没有的。OK， 然后现在呢就特别困惑，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鱼 fish 这个字呢，其实不可数。因为鱼都是一起捞出来的，很少会就捞一只鱼，所以我们就会说 fish。然后I caught a lot of fish today， 所以就不可数。可是如果你在一个卖鱼的厂子，然后有很多的鱼，然后同时有很多种类型的鱼，你就可以可数了。所以就特别困惑。然后 watermelon 也就是这样，我可以给你讲很多的，就是逻辑的讲究，然后其实都不重要。watermelon 这个字比较特别，两个都通。你可以说 I like watermelons， OK， 可是更常见的在口语就是 I like watermelon， 然后也就是你百度上说的这个讲究、就是因为什么肉啊，然后不可数， 也说得通吧。 可是你一旦用这个逻辑呢，别的水果也说得通啊，可是他们就可数了， 就不行了， 必须可数，所以你就只能这种情况就只能死记硬背。I'm sorry，OK、okay? 西瓜比较特别， 西瓜比较特别， 对。对， 谁让它大呢？ 对，谁让它就主要的是比较大，然后一般我们都是用勺子挖着它吃的，然后都是肉。 但是您用勺子挖的，是美国人吃西瓜是不是勺子挖着吃？ 其实不是， 那就是你自己了。 Yeah， I don't know， I do that because I'm lazy。Because I'm lazy， 可是 其实这是一种可爱的吃法。一般来讲，成年人都会切几瓣吃。 我觉得 麻烦，只有小朋友才用勺子挖着吃。 你不觉得很麻烦吗？然后就它自带的一个碗，你非得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然后吃的满脸都是。 对啊，就好麻烦。然后 到处都是水，切的到处都是。 对啊，都是水。然后你要擦这个水，又不是正常水，它是黏的，它是有糖分的。You have to 擦 ，It's terrible。 好啦，你爱怎么吃都对啊，你爱怎么吃都对。 Anyway， I love watermelon。Okay， I just。It's my favorite。 正好我们也过了这个吃西瓜的季节了哈。 Yeah。 好，今天的这个问题就到这里。现在来看看今儿的情景了，还是第二季第十二集。这整个十二集就是 Erica。 Yeah。 Joey 跟 Erica 啊，这个特别逗。Joey 跟影迷 Erica 吃饭啊，结果发现这个 Erica 呢，这个分不清电视剧啊跟现实。好，来听听看。 Oh Drake, isn't it amazing? Yeah, it is. What? And then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and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you were reattaching Simone's spinal cord.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In reality, that operation takes like over 10 hours, but they only showed it for 2 minutes. Who's they? No one.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Let me see those hands.Oh, these hands, these beautiful hands. Oh, I could just eat them. But I won't. Otherwise, my watch would fall off. No, seriously. These hands, these miracle, magical, life-giving hands. Oh, just to be near them, touch them, maybe even lick one. All right.Just one. Wow. You're good at that. Oh my God, someone, he's choking. Is anyone here a doctor? Oh, yes. Yes, the best doctor in all of Salem, Dr. Drake Ramore. 这一集看情景是很逗的。 Yeah, it's kind of, it's funny if it doesn't happen to you. right? 对，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真的是很好笑。 Yeah, it's awesome. 很好笑的一段情景。嗯，哎，我们难得听到有这个路人啊 ，strangers 的声音是吧？ 对啊， 很难啊，难道有路人甲乙的声音。好，我们来看情景了。 Okay, so Erica and Joey are having dinner. They're on a date, right? Yes. 然后 Erica 就说 ，Oh, Drake.Isn't it amazing? 好，两个人已经见面了，然后在坐在这个餐厅里面。这个时候呢，一切感觉都很好， 嗯， 是吧？终于见到了自己心仪的爱豆， 对， 这不容易。 对， 网友见面一般都是见光死，你知道吗？嗯、现在这影迷见到了啊，自己心目中的人， 对， 就说感叹了一句说，说哇，难道不令人惊叹吗？ 对啊， 这难道一切不都很美好吗？ 然后他称呼别人说的是 Drake， 没错，这是他戏中的名字。 对，是 Joey 戏中的这个人物的名字，而不是 Joey， 就是他一直就是说 Drake， 因为他心目中喜欢的人就是这个剧中的这个扮演者。 对，然后他后面的这个 Isn't it amazing？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发音特别连贯。Okay, isn't it amazing?、 哎、这个用在生活中啊，你可以感叹生活中的任何的情景，对吧、 mm-hmm. 你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了 Niagara Fall， 对、 啊、我们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一看到这个景象啊， 这是多么怎么样 壮观、啊、 对，或者 I don't know whatever， 中文的其实 amazing 我不太确定该怎么说， 就是特别多的词了不起 yeah, 了不起， 哇，如此神奇， 赞， 好赞啊 yeah, 对， 棒极了，都可以这么说， 然后 我们学一下。 对啊，这句话就很常见嘛，对吧？你就可以就是任何觉得特别精彩的时候都可以说。所以这个开头的这段呢，就是其实是反问别人的。然后这个 isn't 的这一个字跟 it 呢，这两个字的词组也是很常见的。所以它的实际发音是 isn't it， OK， isn't it 是 isn't it， isn't 的特会省略， isn't it。Isn't it 的it 呢会跟 amazing 的啊连读，然后同时 it 的这个特会浊化成一个的的音，所以变成 it amazing， 这三个字连起来就发 isn't it amazing， isn't it amazing， isn't it amazing， isn't it amazing， Isn't it amazing? Isn't it amazing? Isn't it amazing? Isn't it amazing? 对，就是这么说的。 Isn't it? Isn't it? Isn't it? Isn't it? 是不是所有的 isn't it? 都得这么读？ 对对，就是 it 就直接连发过去，浊化这个特的音。 嗯 嗯嗯。 Isn't it amazing? Isn't it amazing? Isn't it amazing? 对吧？ 啊，希望下节课同学们要说这句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得很连贯，毫无完美哈、啊。 对， 毫无问题。 放松，要连贯，一致。OK， 然后、哎、一个中音的音节 ，a may 的这个 may。Okay. 其实说实话这句话真的应该多用在生活中，因为我们要学会对生活感恩、 yeah. 对吧、如果你每天吃到了一顿很好的晚餐， 对， 很好的饭，饭食，你也可以说 Isn't it amazing? 对对，这个特别好啊、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代替这些什么 How good it is, 是很多的人都喜欢用的啊、这个就其实没人说 对吧？ 是比较 very Chinglish， 就是什么 How nice it is 这样。 你在路上走着，好几个红绿灯都让你赶上绿灯了，你也可以感叹一下 Isn't it amazing? Isn't it amazing? 对吧？要学会感激生活，所以大家现在啊就可以马上用起来哈。 对，多用这个口语。 Joey 就说 ，Joey 就也傻，就是他这两个都傻，挺傻的。OK，Eric 傻了，因为就是面前是他的男神 ，Joey 傻，因为他平时就比较呆呆的，他就 Yeah it is。What? Okay. 是啊，是不错、 对，特别不错， 挺好的。 啥、 怎么了？ 是什么东西啊？对啊，你等等说了是什么东西 ？Amazing、 是什么情况呢？ 然后 Erica 就说 ：“Well,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后面一句话我们是显然听不懂的、 啊， 前面一句话我们能听懂。 对 ，here we sit， 对， 我们坐在这儿。 对 ，devil may care。这一个是属于一个俗语吧，俚语表达。然后这个就是说，它字面的意思是恶魔，也许能在乎。然后这很奇怪的一个表达，对吧？ 嗯。 可是这个 devil may care 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想怎样就可以怎样。然后谁知道谁关注呢？我们都不 care。 所以连恶魔跑过来然后再关注我们，我们都不在乎，有一点像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就直接说 devil may care， 就是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刻呀、嗯、我们能想怎样就怎样， 对，我们想要怎么样任性都可以任性， 随心所欲， 对，所以非常随便随意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不在乎任何别的东西。你可以形容一个人这样，你可以说他的态度非常的 devil may care， 就是他不会考虑到任何后果，他就直接想做就做， 爱谁谁。 对，他你就可以说 he has a devil may care attitude， 所以他整个变成一种形容词了。 Yeah， devil may care， 谁都不在乎。 对，所以这就说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你看我们现在就坐在这儿了， 对， 想怎样都可以。 对， 爱谁谁。 对 ，just a little while ago。You were reattaching someone's spinal cord. 您看，就在不久之前吧、 mm-hmm. 你还在重新接着别人的脊髓呢。 对啊。 就是那电视里演的是吧， 对，肯定就是他们 做手术 出去前在电视上播放的，对吧， 对，可能就是刚出门之前几个小时。 对， 可能 reattaching 就是重新接， 重新 attach 接，然后 someone's spinal cord， 这个是一个医学术语，就 是 人身体中的对脊髓 啊哈啊，对， 嗯，脊髓 哦，脊髓。 好，这里我们来学一句很酷的啊，就是刚才那个，我们坐在这儿， 对， 想怎样就怎样， 对，所以这个特别好，是 here we sit。然后这里sit 的特会省略 ,ok? 那需要多聊的就是开头的 here,ok? 因为很多的学生发这个字的音呢最好就是用我的方式 ,ok? 然后我的方式是开头先把舌根往上推，推到一个一的一个嘴型 ,ok? 然后从这个一的嘴型呢再发一个 h 的音，然后不要动舌头。he,ok?、Okay? 别用一个黑，别用黑，不用别的音，别用 a，OK，、okay, 是一一二三的一 ，OK， 所以直接从一个叹气的进入到一 ，he， 然后舌头再降下来往后卷 ，here，OK，、okay? 把它变成一个滑动，从第一个音第一个步骤 he 滑到二 ，here here here， 哒哒 here，OK，、okay? 把它分成两段，别发成 here，OK，、okay? 就。别那么发、okay? 别发啊，千万 别 发、 别那么发，对，所以 here we sit 后面 devil may care， 这里 devil 结尾的 L 的音注意别撅嘴唇， OK， 是靠舌尖顶上颚的，给我们提问的这个学生说 fall 的这个概念是一致的、 嗯、 devil may care， may 双元音大家注意是一个 a 滑到一，别发成 may，OK， 中文的 a 往往是不够的。OK， 是 a， 要从 a 滑到一。最后 care 也是一样的，别发 care， 别特别爆，别特别钝，你要先发一个 care， 然后舌头再往后卷，分成两个步骤 ，care， 哒哒。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英文的发音其实都是跟滑动有关的。 对， 开头有 here。我让你分成两段，后面 may 也让你分成两段，然后 care 也让你分成两段、嗯、 好，我们来读这个句子 OK，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对，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这种、嗯、啊，这种不在乎的态度， 对， 想怎样就能怎样， 想怎样就怎样 啊！就在几个小时前，你还在做手术呢，哈、 啊，对啊， 就这个时候就顺着这个话说，嗯，那个挺不容易的， 对，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然后他说的是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Tricky，、嗯、发现美语口语里用的很多 啊，对 ，tricky 到底是不是一个比较？麻烦难的意思啊， 是，嗯，其实跟你，哎，你刚刚中文说的是不容易，对吧？ 不容易， 在这一个就是中文的不容易呢，嗯，挺广的 ，OK。然后它有一部分的这个不容易呢，是说这事儿很难可以搞定，它比较复杂，比较容易 ，you know， 出错。比较容易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种的不容易，我们就会说 tricky。 哦， 有一点像就是这是一个 trick。就是你不小心一这样，然后就出 出事了， 出问题了， 对，出问题了。所以比如那个手术呢，其实还适合用 tricky， 因为一个不小心这个人就也许走不了路了，哦，对吧？ 所以这个 tricky 的意思是形容那些不容易把握的东西， 对， 就一不留神就会出错的东西， 对， 叫 tricky，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它本身自己的难度是挺高的，然后挺复杂的， OK。 所以 Joey 说的这句话呢，你可以听到有点笑声，因为他并不是一个 surgeon，OK， 外科医生， 对，然后他还说的像自己是一样，别人说哇，这个你在做多厉害，他就说哎，真的不容易，那个手术。 其实他是一种双关语， 对， 双关语， 对。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后面介绍来的一句话呢，就是说在解释 tricky 不在于这个手术 有多么 tricky， 而是实际上呢，这个 operation 需要10个小时。In reality, that operation takes like over 10 hours, but they only showed it for 2 minutes. Right? 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呢，像那样的一个电视上的手术，通常是要花10小时的。但是他们就在电视上呢，播了大概2分钟而已。 对，2分钟就能让你看出这个手术是特别难的，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说 tricky 呢，是针对要如何让观众们可以接受到这个手术是特别厉害的医生才能搞定的。对，所以这个 tricky 呢，就是两个其实都通，逻辑上都通。 他就是指了两层意思呗。 对。 这个生活中也能用是吧，这个句子。 很好，对，就口语中会用的。所以就是这个 yeah， 大家注意这是有滑动的。OK， 是一个 yeah 滑到Yeah, OK， 放松就可以滑成滑到别用中文的夜的这个音， OK， 夜的这个音就是舌根太高了， 太重了， okay， 对， Yeah 的音舌头会降低一点， Yeah， OK， 后面呢 that 的特会省略， that was a was 跟 a 连读， was a tricky one，OK， 然后 tricky one 没有变化，可是大家注意 trick 这个 tr 的音 ，tr 的音别发成踹刺的音或者出的音，英文的这个 tr 的音是要卷舌，也需要嘟嘴 ，OK， tr 要进入到一个 r 的音 ，OK， trick 这个音是非常有厚度的 ，OK， 所以大家练习的时候注意这个 tr 融合音。 好，我们来把这个句子读一下。 好，那这个句子是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对，就这么说的。 好，不容易，那那个一不小心就要出错了。 对 啊。 然后 Erica 这个时候就很纳闷的问了一声说他们是谁？ 对，因为他 Joey 说的是 They only showed it for 2 minutes。 他们只播了2分钟而已。 对。 他说他们是谁？ 对 ,Who's they? Joey 一看因为他不明白这事儿啊。 他不明白这个电视剧的概念，然后他就那就别提了，算了吧。他就说 No one， 没有啦，没有啦，六人的， 当我没说， 当我没说。 No one, 对，然后 Erica 就真当他没说了，他就接着说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好，开始当面表白了哈，说Drake， 哎，你真的是太有才了， 对，太有才了， 你太有才了， 对，这个很常见。这个表达对吧？ 对，夸别人有才， 对， 有才华。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句子啦， 对 吧？那他前面说的这个 Oh Drake， 大家注意有两个双元音 ，OK， 一定要滑动，别发成 Drake，OK，Drake，、okay? Drake, 对方肯定会听错的。你要发 Dre， 然后再滑到 E，Dre，A，OK，、okay? 这个滑动一定要练习。Oh Drake。后面 ，you are so talented。其实这句话里面没有多少的这些变化。OK， 只有 you 跟 are 这两个字呢，我们会用一个缩写的发音发 you are。OK， 所以从 you 直接滑到 are， you are so， 然后 so 这个字大家注意双元音 o。OK， 滑动，别发成 so。OK， o。的这个音不是一个滑动。 So 要注意啊，再滑到屋 So 后面 talented 也没有变化，可是大家注意我们的 L 的音舌尖会顶上颚 tell OK 别发 talent 特别一字一顿的，你连发过去 ta 结尾呢舌尖顶上颚 tell， 然后舌尖顶上去再降下来发 len talent，这样呢你说话的时候会比较连贯比较一致、 整个句子呢是这么读的 Oh Drake You're so talented Oh Drake You're so talented Oh Drake You're so talented Oh Drake You're so talented Oh Drake You're so talented talented， 一边还得摆手，把手腕那么那个打一下，这样。 对啊， 哦、，Drake， 就跟他说的一样。 拍拍他，哦 ，Drake， you're so talented， 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赞叹。 对， 你真的太有才了，你太有才华了。来，让我看看你那双神奇的手。 对，他就说 ，Let me see those hands。 哦， 对， 就开始写诗，念诗了要 对。Oh these hands， 哇，这双了不起的手 ，beautiful hands， 多么美丽的手啊！ 然后就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说 ，Oh, I could just eat them， 我真的想吃掉他们。 对，其实有这个说法，就是针对你见到特别可爱的东西，我们会说啊、，I could just eat them， 就把他们给吃了。可是说别人的手这样的时候，就有点恐怖了。 有些诡异。 对，如果看到一只特别可爱的小狗啊、小猫啊，你可以说哦 ，they're so cute，I could just eat them。 没错，这没问题。 对，可是就别人的手就怪怪的，就突然间转的挺诡异的，然后他就突然间特别认真的说 ，But I won't。 但是我不会的。一下就那种沉静，然后突然又出来的那种， 对，一下子又认真，特别认真。然后 Joey 也很可怜，然后他就也想，我们会说 he wants to play it off。OK， 就是就把这个事儿搞得就转得稍微轻一点，没那么沉重的感觉。他就说 Good， otherwise my watch would fall off。 啊，是啊，幸好没吃啊，不然我这手表一定掉下来啊。 对啊，不然就没手，没有戴不了手表 了，戴不了手表了，是吧 ？Will fall off 就是掉下来了， 就会掉下来。 说的也还可以 啊。然后对啊，还挺会就是 打圆场的。 对。Eric 就说 No seriously 不是说真的啊 These hands 对说这双手 These hands These miracle Magical Life giving hands 这双救人无数创造奇迹的手、Miracle 奇迹的 对 Magical 神奇的 对 Life giving 给人以生命的手双手啊这双手啊 Oh just to be near them Touch themMaybe even lick one? 我只要什么呀？我只要靠近他们，我就很满足了， 对， 是吧？我只要靠近他们， 对， 我甚至呢稍微摸一下他们， 对， 甚至呢 都可以舔一口， 舔一口。 Maybe even lick one? lick 就是舔的意思， 对， 我能舔一口我就心满意足了， 对， 就是那种膜拜，是吧 ？Yeah, yeah， 然后就越来越恐怖了。然后 Joey 就特别勉强的 ，All right, just one 要舔那就舔一只吧。 对，然后就说 ，Wow, you're good at that 。这个画风突变哈。 对啊， 这里就这一集吧，这编剧真会编，我觉得、 啊、 特别。 Joey 都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聊了， 傻了， 好恐怖啊！ 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哎呀，还表扬一句说，真会舔 厉害了，对啊，You're good at that， 厉害了，真会舔。 聊不下去了，终于就聊死了，对、啊， 就不想说什么了。 Poor Joey， 对方就在那舔， 然后就更可怜了，更惨了，因为接下来就有一个人吃饭呢，然后就晕了，晕倒了。 对，突然间这个突发状况就出来了。 对， 所以说这人呐、啊，他不能说谎，你知道吗？他一说谎啊，他事儿他就 宇宙就会，因为宇宙是有就是比较讽刺的幽默感， 是的， 会找机会。整你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找机会了有一个人就晕倒了对吧、 啊、突然间路人一下就站起来 说 Oh my god 天哪来人呢 Someone he's choking Choke 对 就是噎住了 对 he's choking 然后就说 Is anyone here a doctor 有没有医生啊现场有没有医生啊 对 这种事情在公共场合经常会发生对吧 对经常会有人叫这一句 是 对 Is anyone here a doctor 在国外很常见的就经常在电影电视剧里面会听到这一句话 是的 对我也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Is there a doctor in the house OK 就是场地上有医生吗 对吧？很常见。 大家别看这句话，就是说有没有医生，真让你当面说的时候，你还不见得会说。 对啊，人一着急的时候，脑子一片空， 就直接喊 doctor。你还得发对了、Doctor Is anyone here a doctor? 他就这么问。然后 Erica 呢就特别配合，他就站起来说 Well yes The best doctor in all of Salem。 他不仅是配合，他很骄傲啊。 对啊， 他很自豪。 对， 哎呀，你们真是问对人了。 对， 瞧瞧我们这儿、 嗯、 我们这儿有这个 Salem 是什么地方？ 就是那个故事里的城市，肯定是、 哦、是在剧中的一个地方、 对，也许是那个医院的名字， I don't know。 他说 Yeah， 哎呀，我们这儿有 Salem 最好的大夫 Dr. Drake Ramore， 还跟那个主持人推荐什么的似的、说接下来有请 对 Dr. Drake Ramore 出场、 对，上场。对， 就是把他推出去了。 对啊， 就医这个时候真的死的心都有了， 尴尬了。对，就想要挖一个洞跳进去。 便携式地缝钻进去了。 Yeah。 对，就这样。 嗯， 他的这一集场景特别逗。 Yeah， it's pretty cute。 但我们上次说了呀，说这个是这个女星是当时很有名的。 Is it Susan Sarandon？ 不是 ，I can't remember。I can't remember。突然间忘了。 当时她挺有名，而且颜值很高。 Yes, she was very famous at the time。 所以这集赏心悦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Yeah， 儿童不宜。好，有一些哈有趣的场景。好，我们请 Hannah 老师呢来把今天的连读给我们做一下示范。 OK， 今天第一句是 Isn't it amazing? 第二句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第三句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第四句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Oh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OK， 然后我们今天就 对 就这样了。 其实这个新同学都可以选择今天的句子，因为都比较简单。 Yeah， 都比较简单。 好，来情景再走一遍啊。 Oh Drake, isn't it amazing? Yeah, it is. What? Well, here we sit, devil may care, andJust a little while ago, you were reattaching Simone's spinal cord. Yeah, that was a tricky one. In reality, that operation takes like over 10 hours, but they only showed it for 2 minutes. Who's they? No one. Drake, you are so talented. Let me see those hands. Oh, these hands, these beautiful hands. Oh, I could just eat them.But I won't. Otherwise, my watch would fall off. No, seriously. These hands, these miracle, magical, life-giving hands. Oh, just to be near them, touch them, maybe even lick one. All right. Just one. You're good at that. Oh my God, someone, he's choking. Is anyone here a doctor? Oh, yes. Yes, the best doctor in all of Salem, Dr. Drake Ramore. 大家在中间听到那个他的那个很疯狂的笑声了吗？ Yeah, yeah, it's just a really creepy sound. 仰天大笑的那种声音啊，让周易简直摸不着头脑是怎么一回事情的那种，哈哈哈哈， 就特别邪恶的一个声音， 特别邪恶的笑声。 It's really good， 演得真好。好，我们来开始检查上周的作业了啊。 Okay, so last time we had how many sentences? Three, right? 我们有三句话， 是的， 都比较长的。第一句是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第二句是Dear Dr. Ramore,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最后一句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有请第一位同学云之声 Check out. 稍等啊 Guess what I got. 再来一遍 Check out. Guess what I got. OK, check it out. 丢了一个 kid 的音节，你说 check out. 然后 do the it 这个字了，后面呢 what I got 你多加了一个歌的音节了 what I got、慢一点来 OK、放松，然后不要太快、 谈笑。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Out 跟 got 两个特都要省略的。 夏日果实。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不错，你要放松，要一致。你现在特别重，然后每一个音节都头重脚轻，要连贯。 慢慢来， okay? 慢慢来啊。April. Dear Dr. Murray,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Okay, 这个 do 跟 have you 要注意嘴唇的滑动，不要逗。Have you? OK, 这些呜呜都是不带嘴唇的动作的，然后就比较忠实。 另外建议您说英语的时候把气要提起来。 Yeah. 因为英语它是个气流型的语言， 对， 要掌控气流。 Yeah. 安娜小梦梦。 The first sentence,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不错， out 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你现在是 down, 是一个自然停。 太黏了。平凡之路。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our lives. Okay, days 双元音，你发成 days 变成一个应该是 a。 Penny pasta. This wasn't addressed to days of lives. Days of our, do the zavar 这两个音节 ，OK， 所以要连连读，然后不能丢字儿。 刘辉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Guess what I got? 重音是 die. OK, guess what I got?不是 guess。 下来十遍找感觉。猫小咩。 Dear Dr. Murray,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你要注意 n 的这个 n 的音 ,ok? 舌尖要顶上颚，不要发 n, n, 用前鼻音 ,ok? Lenny.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不错 ,ok? Guess what I 是双元音，别发成 die, I.的音是 die， 又是双元音、 okay. yeah. 要滑动到饱满、 对 warmer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check it out 的这个太快了 OK 这不是那么快的，要连读，然后要慢一点 OK 要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你多快呢也不能把 care 的这个音节发的那么钝 OK 它其实这个快啊，其实英语它这种快听上去是因为你连读很流畅导致的，你听着快， 对， 它不是说你语速很快， 对， 很或者是你气息很急， 不然听起来就很急了，对、 哎、 check out 的这个 kit 的这个音就是太钝了， 它是因为流畅无缝衔接导致的快、听上去很舒服的快 yeah、 Bugs Bunny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guess what I got要把重音放在 die 上 OK Shirley check it out that's what I got OK that's what 这个 guess what 这个 swa 要连发过去 OK、不要 guess what OK、连发 guess what 琪琪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got 不要发 go out OK 不是一个 o 的音 缓缓行 Dear Dr. Remori,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Okay, 这个 that I, 你要别发成 that I, okay, 这个 I 就是不是一个双元音了 okay, 是一个 I 的音 I. Yeah, I. 悟空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Guess what I got, 你发成了 guy, okay, I 跟 R 的区别很大 okay, 是 got. 小屋鸟巢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OK that I 这个 z 的音不能用 z 别发成 that I OK 小屋鸟巢是一个听语音很洒脱的男孩 是吗、 一年 This was an address to days of our lives 也是一样的 days of our lives 就是特别钝特别快然后你不要就是要求一开始语速能搭上去 OK 一定要连贯 days of our 不要 days of ourOK, 因为这样呢就会头重脚轻了 ,OK,、然后不一致不连贯。 要放松要放松。 要放松。 夜空中。 This wasn't just the days of our lives. This 的这个音你发成了 this,OK,、所以你的舌尖碰到上齿了可是你导致了一个鼻音你要送气从口腔出来导致一个摩擦音 the, 不是 ne,OK,、 对。 所以你要控制气流。 哈啊。 Dear Dr. Remori,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Would do, 别发成 would do, OK, 不是一个 would 的音 ,OK, 是 were, were.、 Captain Cook. This wasn't just the days of our lives. OK, 不错。Lives, 这个开头的啊嘴巴再大一点，结尾的一就滑动的比较饱满了。OK? 周燕。 Hey, Don, guess what I got? OK, got, 变成一个傲的音了。got, 应该是 got. 哎，这个调发对哦、嗯，因为这个口语里太多了。 Yeah, God, God, God， 这个字是前排前五位最常见的英文字。 它不是 God， 也不是 God， 也不是 Guy， 对，是 Ga 咖喱的 Ga， 其实中文有这个音。 Monica，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不错，可是你的 guess 跟 what 之间顿了。我上次说的很，就是一定要连发 guess what， guess what， what， OK？ Anna。 This wasn't the best days of our lives. 不错，这个说的完美。 哎，我很喜欢他这个语音啊，听着很舒服， 特别好。 飞 ，Dear Dr. Murray,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OK， 不错，有一些音呢，就是嘴巴需要再放松，很多的这些元音，其实你差不多了，可是就开头的，比如 no 这个 n 啊，嘴巴没张开 no。所以很多的音现在都有点偏小了，这些双元音。 Fly. This wasn't just days of our lives. Days of our, the of our, 这两个音你的下颚要放松，嘴巴需要张开。你发成了 days of our, days of our, 就是下颚僵硬了，然后很多的音就卡在嘴巴里面出不来了。 把它们放出来。 对，放出来， 放 松，放松。 杨丹。 This wasn't just days of our lives. Okay, days of our.就是一个特别中式的day, OK, 所以是 day, 的音不要抱得那么重，后面 ay 要滑动。 睡莲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Check it out, 这个是 check it, OK, 不是 check a 的音了，是 a, OK, 嘴巴要张开大一点。 双木莲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Guess what I got, 重音要放在 I, 不是 got, OK? 一片云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啊 ，ga， 结尾呢是一个你用了一个自然停，可是要顶舌尖 ，ga， 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Maggie，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那你要注意重音 ，check it out， 重音不是 check， 而是 out，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重音是 I， 不是 guess，不是 what。你刚刚说 guess what I got， 所以这个语音语调现在就比较不自然了。OK。 每个地方它都得严丝合缝的对上老师念的那个原句、 yeah. 那感觉才会对，那才叫地道正宗、 yeah. 凡事用恒心， 这个道五给说呆的 道五这个傲五你其实用的是一个 嘴唇的 对对道就是用了一个道傲的音然后再嘟嘴应该是哒哒再嘟嘴不要用道再嘟嘴 OK 好紫水晶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这个说的不错 ,got, 结尾呢你不要用肚子停顿你要用舌头 ,OK,got,、okay? 舌尖顶上去导致这个干脆的停顿。 天平 ,this wasn't just days of our lives. This, 你的 the, it 的音带了一点后鼻音了 ,thin, 前鼻音了 ,thins, thin, this, OK, 是一个 it 的音而已没有鼻音。 境遇前 ,hey, hey,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前面加一个 OK、 guess, 那是什么鬼 guess what I got 不要 guess what I got 这个就是非常平没有重音了重音是 I Jesse Jung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OK out 的特要省略 got 结尾要顶舌尖导致一个停顿你现在就是 got OK 是一个自然停 Maggie this wasn't addressed the days of our lives wasn't 这个 zen 你发的是 was z， 所以就有一点 z， 有一点嗯的这个前鼻音是 zen。OK， 你要 z 后面顶舌尖 zen。 Carrie， Hey，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OK， 你的 check it out 太快了，跟剩下句子的节奏呢不搭档。OK， 节奏应该也是一致的。OK， Hey， check it out， 不是 Hey， check it out。OK， 这样就听得不太自然，放松。Okay? 曾小婷 ，check it out， guess what I got？ 不错，可是 ga 是一个自然停，我们要顶舌尖，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ga 尤美 ，Dear Doctor Rimory,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 No, would do anything to have you. OK， 放松，你现在很多的就是音节呢，就会突然间加把劲儿。 OK， 然后这个云语调就显得不太自然。Love you， 这样 ，Love you， 英文的发音都是跟滑动和连贯有关的核心概念。OK， 所以这样说呢，你要就是注意气流要一致。嗯、OK， 给您的建议是先不要管音调， 嗯哼， 先把那个音读准。 对，要 先把音读准， 连着发， 连着发， 对， 把音的细节读准，先别管抑扬顿挫的调调。 嗯哼，对， 好，因为音调是。第二步的事儿了 ，Yeah， 然后其实它会就是你多接触，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来， 是的， 而不是你在那边刻意的，这里应该加一点，然后这样那样的。Okay? 对对 对， 对，它是根据你意思的表达 对 来进行抑扬顿挫的。鞍山颜值担当 ，Check it out，Guess what I got？Guess what I die， 这是这个双元音 ，OK， 一定要练出来，不能用die。呆的音呢是对方会听错的。 嗯嗯，好，那咱们今天的课堂就纠正到这里哈。 好， 大家下来还是要多练习，勤练习。 嗯哼， 把今天的这几个句子练好。你们发现了没有？没有哪一次句子练习是容易的， yeah， 好像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 It's not easy, I know。 啊， yeah。 所以我们要全方位的见识啊， 嗯， 然后全方位的提高。 嗯哼， 好了，今天的课堂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汉女老师的讲解。 OK，Thank you， 下次见， 拜拜。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葬。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带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